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左右飞流言，我真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插入海平线。 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村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小小的誓言还不稳，小小的泪水还在撑，稚嫩的唇在说离分。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，微细如迷，我也找那个故事里的人，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。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。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船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小小的感动纷纷，小小的别扭惹人疼，小小的人还不会问。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

情碎，换我一夜不流泪，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遇到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，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 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一首歌，刘德华的忘情水。那些事业发展无比成功的歌手都会有几首所谓爆款的代表作品，而这首歌应该是刘德华音乐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那些年呢，大街小巷和出租车的电台上都反复播放给我一杯忘情水，而接下来这首关于水的歌则真正改变了这位歌手的命运。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代表作品《爱如潮水》。